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44集。十级任务共有三条，一条野怪，两条拟人。杜飞舟觉得他们八成会接拟人的类型，便和副董在传送阵分开，一人传送去一个地点，果然发现了他们的踪影，便再次汇合在后面慢慢跟着。江晨和方景行暂时没去找赏金目标，而是来到一处清静的地方，面对面坐着谈心。远处的二人完全不清楚正被盯着，方景行率先开口： 你是担心以后分手了我这个老板会给你穿小鞋啊？ 江晨瞥他一眼： 我又不是没钱解约。 那你是不清楚喜不喜欢我。 江晨点头： 你看这样行吗？咱们先试试相处过程中呢，你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，就随时终止这段关系。 江晨沉默： 我的性格你知道，终止后我在您面前也不会觉得尴尬，你不用有顾虑。 把脸皮厚说得这么贴心，也就是你了。 江队看着他，忍住了怼人： 有我这么一个男朋友，你真的不亏。 没看出来。 别口是心非，你明明挺喜欢的。 他见江晨再次沉默，暗道一声太急，把人拉起来： 不用现在就给我答复，走吧，去做任务。 观望的两个人见他们终于肯动了，便一路跟到赏金目标那里，躲在暗处开了录像，目睹他们来回扑街了三次。江晨死第四次的时候，躺在地上没起来，方景行坐在他身边和他商量策略，感觉他不太爽，笑道： 放个烟花缓解一下心情啊。 大白天放什么烟花？ 给你突突。 不突。 他说着想起上次打隐藏副本卖的萤火虫还没放完，便拿出来都放了，躺着看他们飞。只见盈盈点点的光在他们身边盘旋，整个画面浪漫极了。 不是他。 两位青春不在的大叔吃了好几口年轻人的狗粮，一时都有些沧桑。副董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儿： 哎，他们有分开的时候吗？ 不知道。 日理万机的副董不想等了，他原本就是为了认识封印师来的，不准备再浪费时间，便带着杜飞舟偷偷绕到他们的身后，控制脚步声走过去。见封印师刚好坐起来，喊道： 江晨。 江晨下意识回头，下一秒方景行也回了一下头。八目相对，四个人默默看着对方，暂时没人说话。无论是沉稳的还是温润的，开朗的还是冷淡的，都在心里闪过了一个字。江晨和方景行想的是杜飞舟他们竟能这么阴险，杜飞舟和副董在封印师回头的时候心里都是一跳，但紧接着又看见了方景行，想的是你回头干什么，凑什么热闹。虽是如此，但这两个人是有一个时间差的，封印师要回头走。副董的心脏狠狠跳了两下，定定地看着面前的人，忍不住想玄学一把。方景行第一个回神，笑着打招呼： 主席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突然听见后面有人，吓我一跳。 言下之意，他们回头是被吓到的。 这小孩真讨厌。 讨人厌的方小孩还没完，他知道一杜飞舟的性格应该干不出这事儿，便看向一旁的剑客，在心里做了猜测，嘴上道： 这位是？ 我朋友。 也是位前辈。 啊，就是设计围城的人。姓唐，游梦副董，以前也打过职业。 方庆琴立即又翻出标准晚辈的皮，礼貌道。 啊，唐前辈好，您刚才是和我们说话吗？光顾着商量事儿都没怎么听清呢。 说罢他看了一眼身边的人，带着些询问的意思。 好像有个臣。 言下之意他其实也没听清。杜飞舟就知道这事儿不靠谱。 多大的人了还信这些，要是有人猛地从我身后说话，我可能也会看一眼。 他保持住沉默，等着朋友赶紧折腾完。唐副董盯着封印师。 我喊的是江晨。 江晨？ 江晨安静地站着，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听着方景行和他们聊。唐副董心想今天是白干了。 你不觉得耳熟？ 不觉得。 你不是陈辉兰乐的粉丝吗？ 嗯，怎么了？ 唐副董还没继续试探，方景行就开了口。 我就怎么说，觉得好像在哪儿听过，应该是陈辉兰乐的真名，程岩他小舅舅。 哦，我没有注意过真名。 江晨看着欠揍的老朋友，主动问道： 为什么对着我们喊他的名字？ 哦，因为觉得你们风格太像，怀疑你是穿越或重生的，想喊声试试。开玩笑的，在你身上看见他的影子，一时脱口而出。 他度过悲愤的情绪，咽下一口血。 今天来是因为听说围城的任务被推过了，好奇想见见你们。 前辈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的？ 听老杜说你们打赏金，挨个找的。 他不乐意听着小孩说话，再次看向封印师。 来加个好友，我以前和陈辉兰乐玩的最好，知道他不少事儿。 江晨通过他的申请，把他也放到了岁月是把杀猪刀的分组里。唐副董暂时还不想走，示意他们接着打，他在旁边看着。方景行不清楚他还会不会作妖，准备先远离。 有点难打，我们正商量去玩点别的，调整一下心情。 行啊，刚好我俩也闲着，不如一起 接个情侣任务。 方景行的目光在他们之间转了转，一点也听不出被打扰的不愉快，继续端着那副礼貌的姿态。 挺有意思的，很放松心情，前辈去吗？ 啊，不了，你们去吧。两个四五十岁的人当年轻人的电灯泡，还要组在一起做情侣任务，我可不想干这么脑残的事。 唐副董倒是敢干，可惜知道杜飞舟不配合，只好作罢，目送着二人走远，和杜飞舟对视了几秒。 我觉得还可以试。 你去上班吧。 我请了一上午的假。他们是总在一起吗？就没有分开的时候？ 方景行偶尔要直播。你那边不是能查信息？ 查是能查，但肯定是查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和身份证号，这有什么用？ 杜飞舟心想也是，不想再继续这个荒唐的话题，转身走了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